宝贝儿，我爱你。 够了。 下面还有呢。 不用了。PK。 你看这多好，能激发人的斗志。 滚。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掷地有声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该我上场带飞了》，作者一世华商，别忘了给我们投投月票哦。 第十九集， 其余几人一争也想起了这事儿。 对啊，他还让咱们帮忙转发过他的状态。 这俩是同一个人？ 肯定是吧。 他们顿时觉得发现了真相，原来是早有交集，分开后方对魂牵梦萦，如今开服重逢，他一时情难自禁，就想表白了。其中一人冷不丁的道： 如果是封印师过生日呢？ 另外四人脚步一停，齐刷刷的看向他。说事儿和过生日不怎么搭边，但也不是没可能。 好办，做两手准备。 他们围成圈商量片刻，决定明天躲在暗处观望。如果兄弟是给人过生日，他们私下里征得兄弟的同意，再出来帮着庆祝，顺便还能给人家添一份生日礼物。如果兄弟是给人表白，成了他们就从暗处跳出来喷彩带，给兄弟一个惊喜，没成，那他们就偷偷溜走，免得兄弟伤自尊。 看看商城都有什么东西能买， 生日礼物也都备好， 咱们换个统一的衣服吧。 也是啊，好歹是伴郎团呐。 他们把能买的都买了，做完这一切，他们离开小岛，集体下线睡觉，养精蓄锐。转天一早，方景行带着优雅迷人的微笑，礼貌地敲开了谢家的大门。江诗兰还没有出发去研究所。 小妍还没醒呢，你吃过饭了吗？ 吃过了。 他把手里沾着露水的花束递过去。 早晨路过花店，看他们在配花，觉得挺漂亮，买了一束。 江诗兰笑着接了过来。方谢两家是世交，他基本是看着这孩子长大的，早已经熟得不能再熟，不需要那些虚礼，因此他说觉得漂亮，那就是觉得漂亮。这孩子特别招人喜欢，简单一件小事儿就能让人拥有一个好心情，难得的是还不花心，喜欢他的人一抓一大把，也没见他对谁动过心思。江诗兰有时也在感慨，不知将来什么样的人能和他在一起。 我昨天和他约好了，我上去喊他。 去吧。 方景行轻车熟路地到了谢成岩的房间，把影帝从被窝里挖了出来。谢成岩迷迷糊糊地看一眼时间，缩了回去。 这才8:10啊。 他8:30上线。 我再睡10分钟。 方景行笑得温文尔雅。不行。谢成岩不吭声。方景行掀了他的被子。谢成岩在床上挣扎了5分钟，起床洗漱，终于清醒了。他拎着眼镜走到阳台附近的沙发坐下，跟着方景行上线。 你确定我管用？ 不确定，但他看过你的电影，评价也好，对你应该有一定的好感。普通人突然见到明星，态度或许会改变一下。你再帮我说点话，他可能不会直接下线。 只要不下线，一切好说。方景行就怕他一语不发，换个服。 行吧，我去哪儿？ 方景行给他一个坐标， 先在岸边等着，等我们上岛，你再游过去藏好。有需要我叫你，没需要呢，你就自己去玩。 谢成岩没意见，开始出发去小屋。方景行则折回到25级的副本门口， 站在封印师下线的地方等着他。江晨这天一上线就看见了身边的小菜鸟。 你怎么没上课？ 有点事儿，你跟我去个地方。 逃课了？ 一会儿说。 他带着人前往目的地，装作好奇的道： 哥，你遇见什么事会被气得删号换服？ 江晨思考了一下，觉得没可能。 我一般能把别人弄到删号换服。 啊，我信你。 万一是你信任的人做了某件事伤了你的心呢？ 那他没了。 啊？ 从今以后我就当没这个人了。到底什么事？ 方景行掂量自己的分量，觉得才认识两天，他应该没到信任的程度。只要这小子的气消了，他就能活。如果现在不坦白，越往后他反而死得越惨。 你到了就知道了。 江晨跟着他一路来到湖边，又游到了湖心的小岛上。这座岛的面积不大，从一头到另一头只需要走七八十步。岛上种着几棵树和大片的花草，周围零星的分布着几块石头，此外就再没别的了。伴郎团不清楚具体时间，早晨七点就来蹲守了。由于担心被兄弟撞上，他们是特意从离岸边最远的那一侧游过来的。如今四个藏在石头后，一个趴在前面的草丛里负责实况转播。他们很久没起过这么早了，差点要了半条命，恍恍惚惚的都快睡着了。直到这时有人看见了熟悉的身影，才猛地一个机灵清醒，低声在队伍频道喊： 走行行来了。 伴郎团顿时打起精神，一起望向那边。同一时间，谢成岩顺着好友的路线也游到了小岛上，和伴郎团一南一北各守一边，谁也看不见谁。当时的两个人此刻已经走到了一棵树下，方景行拿出事先买好的烟花，密密麻麻地放了一地，干咳一声： 我有件事想告诉你。 伴郎团最前面的一个人将这句话听了一个大概，转述给了兄弟们。 不是过生日，果然是表白啊，而且还是个男号，意外啊。 几个人想着想着开始痛心疾首。 就这有烟花？ 烟花就烟花嘛，但你摆一摆也行嘛，往地上一堆算什么事吗？ 他平时情商也挺高的，怎么表白弄成这样？ 可能是第一次紧张。 那他倒是问问人呢。 哎， 江晨看着这个地方和烟花，联想一下刚才的几个问题，第一反应也是要表白，但他又觉得有点奇怪，毕竟他们才认识两天而已，当然不排除有中二病的因素在。方景星等了等，见他一声不吭， 那我直接说了。 等等， 江晨压着这点怪异感四处扫视了一圈，他想起这小菜鸟总提起朋友，怀疑附近埋伏着亲友团，结果这一看，他眼尖的发现石块后冒出了半个人头。 这小菜鸟真是要表白吗？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，点击订阅关注，更多好声音等你来发现。